调查员猫与石级，男律师魂穿猫身，萌宠悬疑，烧脑撒糖两不误。每周一部迷你番，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作者魏西三，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 你说的有道理，大家要记得订阅哟。 第27集。 半小时后，吴恙来到了十七中学的门口。十七中是南平市的重点中学，分为初中部和高中部。十一假期结束，学生们都已经返校，吴恙特地趁着午休的时间赶到。校园大门没锁，学生们进进出出，大多数也没穿校服，他很轻易地就混了进来。两天前，十月七日，那个白衣男生拿着硬盘离开扬州住处，大概在13:35乘上311路公交车，13:52在中心公园站下车。而警方发现他在14:20于中心公园后两站的科技广场附近，从一个 ATM 上取走了50,000元现金。因此，吴恙推测，男生如此规划路线，很可能是因为他要先去到中心公园站附近的某个地方，而后才转至离家距离较近的科技广场附近取钱。并且，经过对这段地图的仔细排查，吴恙发现，扬州曾经就读的十七中学，恰好就位于这两站之间。从中心公园站下车，步行5分钟即达，理论上完全符合他的推测。但那个白衣男生为什么要特别的过来扬州曾经就读的中学看看？从目前的调查情况来看，扬州和白衣男生的关系非常亲密，因此白衣男生受扬州之托来到十七中办事，或者两人根本就是校友都不无可能。况且吴恙原本就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即将两站地之间所有可疑的地点排查一个遍，这样的话反正都要查到十七中的，先查后查并没有区别。有时候吴恙甚至会隐隐觉得这两个人简直就像是彼此的影子，住在同一间出租屋，用同一张会员卡和银行卡，甚至对于对方的行动计划都了如指掌。如果不是外貌和年纪不同，他真的是要怀疑是不是扬州分裂出来两个人格了。由于南平各所中学每年的录取名单都是公开信息，吴恙来这之前没费多大力气就搜索到了近十年来十七中学初高中部的录取名单。只不过因为扬州这个名字比较常见，他一共锁定了5个。接着吴恙就拿出那一张一早出炉还热乎着的记者证，以优秀毕业生回访的名义分别打听到了5个扬州的任课老师。然而遗憾的是，调查了一圈下来，几位老师都表示他们教过的扬州并不是他照片上的那个，吴恙应该是搞错了。虽然早就做好了迎接类似答案的心理准备，可吴恙还是多少有点挫败。他走出教学楼，有点无所适从。 啊，现在怎么办呢？继续在十七中调查吗？ 初中部15个班，高中部多达20几个。他总不能找每个老师约谈一遍，否则这张记者证也拦不住他被校方轰出去的命运了。吴恙漫无目的地走了一会儿，突然感到自己后背被什么戳了一下。他回过头， 老师，对不起啊，对不起。 一个戴眼镜的男生穿着高中部校服，正夹着几卷长纸筒从后面走来，大概是没注意看路，让纸筒不小心戳到了吴恙。吴恙微笑道， 没关系。 老师这个称谓总是莫名带着一圈光环，叫得吴恙有点犯晕。可是下一秒随之而来的就是笨三老少女的日常式忧虑。 唉，岁月真是不饶人呢。 一眼望去，午休时间，校园里的女生两三结队，饭后散步，不少男生正在另一侧球场打球，挥之不尽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让老少女一时有点感怀万千。不过她转念一想，不就是年轻吗？有什么好羡慕的呀？等着你们这群小崽子的，可不止还有残酷的高考，还有更残酷的军训、学分季、毕业论文。心里阴笑一阵过后，吴样舒坦多了，甚至觉得就算此行没有找到扬州的线索，也没那么令人沮丧。一单生意嘛，尽力就是了，毕竟早已经熬过被抓去做卷子的苦日子了。见男生似乎有点赶时间，吴样给他让了条路。经过刚才一番自我欺骗式的思想建设，吴样现在投向男生的目光里还莫名地带了点慈爱。 谢谢。 男生接连点了几下头，然后抱着纸筒小跑着去了操场移过后侧的公告栏。原来是个学生会干部，要给公告栏里换宣传纸。不过海报每张尺寸都不小，这工作显然不该分配给一个人来做。男生身材瘦小，模样斯文，典型的一颗软柿子。吴样估计这八成是被同学给捏了。男生摸出钥匙，准备打开公告栏的门锁，找不到临时放置那些纸筒的地方，两只手一时不太够用，再配上他那一副瘦弱好欺的模样，吴老师实在有些不忍心。 要帮忙吗？ 吴样指着他手里的那些纸筒说， 我可以帮你拿着那些。 男生犹豫了一下，大概是不太好意思麻烦老师做这种事儿，但那些新印好的海报又不好直接放在地上，他没有其他办法，只好接受了吴样的好意，把纸筒交给他。 谢谢啊。 男孩转去开锁，推开玻璃门，踮着脚把里头的旧海报一张一张摘下来。公告栏里旧海报是个光荣榜，列着近几年的优秀毕业生名单，还贴着一些保送生和竞赛获奖者的照片。男生数着年份，摘掉前几年的旧名单，只留下今年的，然后把那些旧海报纸丢在地上，大概是之后要作废处理。男生也没太在意，海报散落，有的卷了边，有的变了形。吴样不经意地顺着看去，忽然被其中一个名字吸引了，扬州。吴样指着地上的海报问， 我能看一下那张吗？ 哦，看吧，没关系的。 男生接过他手里最后一卷新海报，继续用双面胶贴进公告栏里。吴样俯身拎出那张被半盖住的旧海报，看见扬州名字上方还配了一张照片，照片有些晒掉色了，上面的男生稚气未脱，大概只有十四五岁，穿着初中部的校服，是名全国计算机竞赛的金牌获得者，获奖年份写的是五年前，不是他要找的扬州。按照时间算来，这名男生今年还不到二十岁，而且就算几年的时间会给一个人的相貌带来变化，但除非动刀整容，否则不会变得太离谱。虽然计算机竞赛几个字确实让吴样有些敏感了，但无论是从年龄上还是样貌上判断，照片里的扬州和他要找的扬州都不是同一个人。可是他为什么还是觉得照片里的男生看着有点眼熟？吴样拿着海报端详了好一会儿，也想不起究竟是在哪里见过。为了避免疏漏，他只好拿出手机，偷偷地给海报里的扬州拍了张照片。放下海报，他见身后贴海报的小干部忙得有些吃力，于是上去搭了把手，随口问道， 你们这个光荣榜会保留这么久吗？我看还有五年前得奖呢。 你是说扬州吗？ 男生把新海报的最后一个角贴上双面胶， 他是个例外，一般我们只会挂三年的，但初中部没有人能在国赛拿金牌，就一直把他留在那儿了。 你认识他？ 不认识，只是在海报上看见过。我入校的时候他就已经退学了，据说是身体不太好。 这个答案让吴阳有些意外。他本以为像这样的天才少年会被不少名校选中，等到他高中毕业就会被直接保送录取，却没想到是这么个令人惋惜的结果。可毕竟不是他要找的人，吴阳也就没再多问，留了个小干部的联系方式之后很快就离开了学校。因为下午还有点时间，吴阳就在附近转了转，另外去了中心公园和科技广场两站之间的几个地方踩点，但都没找到什么线索。他不禁怀疑是不是自己调查的方向搞错了。直到傍晚时分，他收到吴大力发来的信息。 吴老板，你要查的这个扬州到底什么来头啊？我权限不够，查不到他的微信实名。你要知道啊，全中国有6000多个叫做扬州的，南平户籍有200多个，年纪相仿的筛出了76个，但和你的照片都对不上。 吴样收起手机，突然觉得或许不是他调查方向错误，而是江峰提供的那个照片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扬州。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 喵了个喵， 咪咪。